脾气是天气的罪我 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你可以24小时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来进行是点播歌曲或者说传递情感。同时呢，我也欢迎你在手机的订阅号这一栏呢，直接把北京音乐广播作为置顶。这样的话，当你点播的歌曲即将要播出的时候，我会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对话框告诉你，马上啊，在几点几分要为你送出祝福。所以你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送出祝福的那一位对象，让他通过直播听到你的一份想念。我们来看看此刻在公众平台上都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春风十里不如你、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最佳羁绊 HIT、 Mr. 白 Easy Time、 还有奔波、宋丽、唐心、杨子、考拉、还有泰隆、露露和雷里尔都来报道了。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平台上林少帅 V6 他给我的一个留言。他呢是一位外地的朋友，他说曾经在广东做生意，大概赔了有40多万，而最近这段时间呢，刚好在北京帮着家里面的人找找店铺，这几年一直在外面漂泊，很想混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回到故乡照顾父母，甚至把父母接到自己的身边，陪伴他们慢慢的变老。今天希望在节目里面点播一首吴奇隆的老歌了，追风少年，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希望在北京这边的事情开展一切顺利。 勇敢英雄。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欢迎你在这个时候稍稍的放松一下，不要再去想今天上午开会的各种报表啊，或者说谈论的那些合同内容等等的，稍稍的把自己放空，去想象一下，如果让你来点播一首歌，此刻你最想把它送给谁，以及在这首歌曲当中你最想说出的话是什么，你都可以通过打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留言栏一并的写给我。谢谢归去来兮的这段话，他说只要时间允许一直都会在线来收听你的故事我的歌的节目直播。还有很多朋友也依旧在点歌，我们在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关于爱情的，这位朋友叫做记日记的女孩，他说希望通过这首歌告别自己前段时间刚刚结束的感情。2018年的8月13号到现在才刚刚过了两个月，他说在那一天呢结束了自己8年的感情。和你分开之后，我可能再也没有精力再去适应一段新的爱情，或者说重新开始了。那个时候我在挽留你，我说我们能不能再一次好好的相处，好好的珍惜两个人一起的时间，但是在我对面的你沉默了。他告诉我说那一刻的绝望可能会记上一辈子吧。而现在通过这两个月的时间慢慢的调整，每天正常上班健身，但是偶尔还是会想起你，你依旧是我的动力，只是我们之前的那些过往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这位朋友记日记的女孩希望点播的歌曲来自任素汐，我要你。 我要你在我身旁，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 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不到三分钟的歌曲，我要你在我身旁这句话好像变成了一种特别奢侈的事情。公众平台上 See you see me 芒果他说，借助你的故事我的歌，也希望祝福此刻在车上的各位听友深秋快乐。同时我们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春风十里不如你，他说想点播的是小虎队星星的约会，突然就想起这首歌了，而且还是初中时代当时 MP3 里面的经典的，也希望此刻的把这样的歌曲以及心情送给在听广播的各位好朋友们。12点17分，星星的约会。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就在刚刚播送歌曲的时候，我的手机上还收到了几位在远方的朋友给我发来的截图，他们此刻也正在通过网络直播来收听我的节目。如果你也是这样，希望在外地来收听到节目直播的话，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974听广播点击就可以进入直播页面了。同时你也可以把这样的页面通过手机来分享给你的好朋友，这样的话他在手机上也能够听到你通过音乐送出的一份祝福。其实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聚会，他们的截屏发给我的那一刻，我就会感觉这一份远方的惦念真的就是今天生活的一份不期而至的领悟。我们继续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还有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低头思故乡，他说刚刚听到了有一位朋友分享了自己告别爱情的一段故事，今天此刻他也希望点播一首歌来讲述一下自己一个简短的经历。他说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离开 LA 之前和一位女孩子两个人分开了，两个人度过的最珍贵也是最难忘的两个小时是我送她去机场，在机场等待她安检办理手续。他说那一刻我特别想跟着她一起过安检，一起离开，或者是一把把她拉回来，告诉她我们回去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珍惜彼此。但是很遗憾，生活没有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时自己也是不够成熟，所以今天再来感慨回味一下吧，点播一首金玟岐的《珊珊》送给他，他以前的睡眠特别不好，而这句话也是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都想问他的。 珊珊，最近睡眠好吗？好久没跟你说说话，看到你签名里写着正能量的话，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成人后情绪总反着表达，几杯荒唐以后你说走着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街角的酒楼推倒了，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想着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丢进人海里匆匆着，我们放下电话，今晚让它被冷落吧，承认我们没有活成社交网络的样子，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承认后情绪总反着表达，你想哭就哭吧，明天总要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街角的酒楼醉倒了，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想着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泪就停吧，忙着忙着迷失了就安静一下，繁华的大厦不会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个家，爱着爱着总有人教我们长大，想着想着快乐总大过悲伤啊，叫幸福的话。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 QQ 音乐制作全新潮流音乐打榜节目《有你音乐榜样》，10月14号晚8点正式上线首期节目，并会在今后每周日晚8点准时开启直播。此外，节目还会在东方卫视周六中午12:30正点播出。《有你音乐榜样》采取直播的模式，舞美视效一改过往平面铺设的 LED 大屏模式，而是以不规则放置的几何图形模式呈现出空间透视感。而每一组歌手上台打歌，现场也会快速换装，为歌手们搭建专属舞台。继续来关注，近日张敬轩新歌《百年树木》全新上线，该曲由2008年《樱花树下》原班人马张敬轩、伍卓贤、林若宁十年后再度合作，共同讲述樱花树下未完的爱情。这首歌并没有过多的技巧，张敬轩从头到尾都饱含真挚的情感，浑厚深情的声线裹挟着无限惆怅，却又在最后极力高昂。近日歌手李龙发布了新单曲《武功》，整首歌曲风格独特，歌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功夫文化的表达，而强劲的鼓点和潮流编曲融合的恰到好处，把功和武巧妙结合，让人耳目一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你依旧可以像刚刚上半时段那些朋友一样，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直接打字或者是语音告诉我此刻你最想听到的歌曲，以及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或者说在音乐当中的一些情感的故事，我们都会在此刻来为你把这样的祝福传递出去。同时在下半时段，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钟离的点播，离家500里。他此刻呢正在云南出差，通过网络直播收听节目，很想念在家里面的孩子。12:34为你送上。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Lord, I'm 1, Lord, I'm 2, Lord, I'm 3, Lord, I'm 4, Lord, I'm 5. 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我们继续通过音乐将这样的一份深秋的想念长留心中。在接下来，太激动了，因为播放这首歌曲可能他的留言真的打动了我。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长不大的圆圆，他希望通过节目在这一刻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他说突然想到了年过五十的妈妈，妈妈的爱无处不在。吃饭的时候呢，自己两岁的孩子总是不安静，都是妈妈抱着让我先吃，等到他再吃的时候饭都已经凉了。其实也是希望借着这次点歌的机会向妈妈说出自己的一份报答吧。他说我都是在默默地享受着这份爱，但是从未给他回应。我知道妈妈不需要任何的回应，只要我好她就开心。可是我作为孩子也希望告诉她，今天点播一首她最爱听的歌曲，告诉她我爱你妈妈。非常经典的歌了，邓丽君《甜蜜蜜》。 想不起，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你也可以像刚刚的那位朋友长不大的圆圆一样，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他呢刚刚是点播了一首《甜蜜蜜》，要送给自己年过五十的妈妈，那是妈妈最爱听的一首歌。从小到大，我猜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在手机出现微信之前，可能甚至出现拍照功能之前，我们在手机里面最宝贵的是什么？是短信，对吧？还有就是通讯录。那个时候如果每一次要换手机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把那些号码一个一个的抄下来，一个一个的重新输入到新的手机里，因为我们害怕换了号码之后找不到朋友，找不到那些我们昔日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的人。比如说下面这位朋友池莉，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人这一辈子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人，会有许多平淡但是却难忘的记忆。曾经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他的通讯录里面存了好久好久，虽然说后来还是因为各种原因丢掉了这个号码，但是今天这个节目让他突然想起了这个人，同时希望点播的是这样一首歌曲，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池莉告诉我，这首歌是他在大学四级的辅导班上经过一位同学的推荐他才会听的。今天也希望点播这首歌曲，再一次的去向这位远方的同学送出一份祝福，虽然说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我告诉你，我还记得你。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它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想背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重，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他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随着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梦，一步步想